绝妙的良方是用的笔灵，说话间取纸笔暗暗的把药方写好，写罢时地狱周郎你要仔细地看分明，上写着欲破曹兵须用火攻，诸事齐备只欠东风。哎呀，周公瑾看罢了子建的言辞，湿透他的肺腑，不由得增添嫉妒，面带愁容，暗思量孔明妙算人难测，石本都千师俱废，昼夜不安宁，谋若不师徒计斩诸葛，我是难以保江东啊。先生你既知无病何以救我，望先生怜悯东吴数百万的生灵。孔明说梁和泰在南阳曾遇一人传授得着那遁甲天书能换雨无风，都督可在南平山建筑一坛，设立七星位，待山人长剑作法，祈祷苍穹，在十一月甲子日接下了三昼夜的东南大风。周瑜说哎呀先生啊，满说这东南的风三昼夜就便是一昼夜的东风，某苏已成功管教那曹和他八十三万人马，三个里的连已经挡在水火与刀兵啊。山下拜多谢先生主谋成功，一回身来大叫子敬听武令，你急速挑选五百精壮兵陪先生到南平山驻坛，把方界那一个威某将令按军法施行，吴子敬一同孔明出帐外到南平山相中地势，即刻动工筑坛方圆二十四丈，按三才九尺一层，上中下三层，上一层立定杏黄旗六十四面，中一层用黑旗阴阳八卦不九宫，下一层有一杆七星旗插在中央地，上写着木莲滩坡巨文武旗为行军旗刀锋，诸葛亮斋戒沐浴 大道无患，有死小童手捧着七星剑拨玉炉，陈坛子将吴内城，我代表那周公瑾讨价，此日约定城仆聚齐众将，一个个擦拳魔掌，静候东方好发兵，只等到三更时候吴董敬周瑜说，诸葛亮大言欺人，想借东方万不能，说话间见齐都任彪袖带飘扬奔西北，霎时间变了那东南风。周公瑾大吃一惊，心暗想，诸葛亮有多天造化，若留此人必祸及江东，按传令密唤丁奉和徐盛及苏德到南平山，杀却孔明算头功。二将点头说遵命，率领着长枪手短刀手到南平山，把七星坛围了个水泄不通。四下里寻找卧龙吴松颖，军不报，时才见诸葛军师走入一小船，往上水而行。那丁奉飞身上马从汉路追赶，那徐盛上了战船扯起蓬来追赶孔明。不多时见前面有一小船，飘飘荡荡枪风走，船尾上站定是诸葛老先生，大叫道：“军师慢走，都督有请。”商量着紧急的军事，暂且屈驾转回城。孔明闻听微寒笑，徐将军，我劝你急速回去帮助周郎破曹兵。周公瑾哪有好意把我请，不过是要害诸葛嫉贤妒能。那徐盛并不答言，催动小船努力追赶呀。不好了，从前面小船舱而内走出来一员虎将，是凛凛的威风，挺镖躯，左手铁胎弓，右手狼牙剑，大叫道：“诸君臣，可晓得镇定常山赵子龙？”徐盛某担当一箭将你射死，且看在孙刘和好这点情，今日里叫你知道某的手段。说罢时青书原被公开衔满，前拳对准后手松，只听得吃胖一声响，狼牙剑不偏不倚，端端正正射断五船篷火绳，唰啦啦，唐翻乐水，船难行动。赵子龙哈哈大笑，眼望五船瞪双睛。徐盛借如口，禀明都督周公瑾，你就说孙与刘两家和好，只可同心破曹兵，且不可自相残杀。唇亡齿寒，事不难立，若怒恼俺家的军师，管教他六军八十